喂，又翻到嚟港珠澳第36集啊！我系你哋嘅主持人情况二世祖。我哋今日其实都好多人，有边个喺度今日？ 有我喺度啦，我简乐夫啦，仲有 我哋伟大嘉宾简乐夫， 猫主席 都喺度啦。哇，今晚阿猫姐又喺度噶嘛，系嘛？咁今晚真系人才鼎盛喎，喂！ 人才鼎盛真系。 Full team 上场啦，今日差唔多。 唔系啊，今日全部都系猫啊，真系。 喂，二世祖啊，你揸紧车喎，而家系嘛？ 你又冇猫啊？你揸车就冇猫啊，千祈。 唔系，点解我揸紧车咧？总之系即系同我呢排冇做节目都好有关啦，同埋即系讲紧系嗱，仲有少于两个礼拜咧，就香港选举啦。咁就屌你老尾，老虎蟹啊，老即系阿婆跑步，老閪都要投叶普成啊！屌你老尾，唔捻好信啲乜捻嘢民调话泰国好啊，国师安全啊。郁文稳阵啊，重夺议席啊，屌乜捻嘢都唔好信啊！打电话俾你啲朋友 send message， 同屋企人讲，争取全我哋而家嘅目标就系首要叶普成五区直入系咪？ 系啊，喂， 系啊，我都喺度追紧噶。 吓，喂，你会翻去啊嘛？系嘛？ 我翻去嗱，咁咧我就即系嗱，我哋呢集节目播出咧就讲紧系8月24号星期三啦。咁嚟緊呢，我就同大家做个预告啦，嚟緊两个礼拜之后 ,9 月7号夜晚6点半至7点半，我哋港珠澳会进行史无前例第一集嘅现场直播，係视唱直播嘅，咁我就会介时啦，就喺香港同大家主持节目。咁而嗰集呢，我係已经请我嘉宾㗎啦，咁嘉宾呢就係、是、同我一样都海外返香港要投叶普成嘅听众嚟嘅。系啦，咁就即系大家就乡亲父老啊、听众啊，密切留意，一捻定要保住埋 radio 啦。如果唔系听，系上翻 YouTube 睇呢个叫做视像直，即系视像重温，一量可以睇到我嘅风采嘅，系啦。即系我肯定系呢个叶普成最靓仔嘅节目主持人啦。即系除咗泰博之外啦，系啦，即系唇红齿白嘅妖红咁啊，佢系，系啦。 喂，仲有喂，啊喂，你开票嗰晚去唔去啊？喂。去唔去嗰、那個即係睇開票嗰、那個喺呢、那個應該就係響呢個咩中心啊？喺機場嗰個呢， 機場博覽館 啊？你有咩 博覽館啊？嗱開票嗰晚呢，我就做唔到監票員啦，因為你知做監票員呢，就其實要今日之外喺地辦嗰度 宣誓 填表，同埋去民政事務處宣誓㗎嘛。 嗯， 即係其實呢，做緊節目呢一刻呢，我係揸緊車返屋企嘅，係啊，所以大家可能聽到啲咩滴滴聲啊、打燈聲啊、滴嚓滴嚓咁樣，或者即係我喺度撥人屌人老母呢，所以就唔好見怪啦。咁你話去唔去監票嗰度，我可能 send 個 PM 俾阿近問下啦，係囉。即係問下可唔可以去，咁即係我同阿近呢，咁即係屌，咁阿近都知我哋，即係我哋都叫同阿近叫有啲偈傾咁樣啦，咁咪睇下有冇得安排。 喂，我都會返去，我到時返個聯絡你啦。我會去新東，我會幫阿國師，我幫國師手。 你係咪你話你係會喺大埔嗰頭㗎嘛？ 係，冇錯。 你去即系你去站台咯， 我大埔 系 大埔地打嚟噶嘛，我 唔系大埔嗰度，你会唔会去客家佬个大站啊？ 会啊，我会联络啊，我会联络客家佬嘅，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如果即系嗱，我咧我就应该即系阿简乐夫，我哋嘅金牌监制啦，就会去大埔昌运中心大站啦。如果各位听众想嚟揾我嘅话，我就应该喺国师总大围地办或者大围火车站一头，即系嗌咪啊又成咁样噶啦，系啦，咁就即系全家总动员，票投叶普成，一定要入，系咪？ 系啦，冇错啊。喂，今次唔系讲笑，即系今次其实系我，即系我都觉得系最即系最后一，可能系最后一次嘅。今次衰咗真系，真系可以，各位真系可以收工啦，因为移民就快啲谂住移民啦，系。 系啊，即系嗱，其实咧好多时咧，即系讲话我哋要 project 自己赢，就一来就要讲到自己有几想赢啦，系咪先？即系如果你有决心喺度嘅话，你觉得你自己一定要做到，咁你就会不管用几大嘅努力，都要将呢个目标去达成。另外一样嘢，其实我好想闹嘅，我想屌卵陈呢班咁嘅閪窿咁嘅，屌你老尾戴耀廷啊！聪明选民呢个 Natalie Hui 呢条使乜臭閪好卵陈来嘅？我屌你老母臭閪你乜卵嘢聪明选民啊！屌你老尾本土派啊！即系青年真正已经系琴晚郁文啊加持咗话成同几派啦！屌你老尾一卵个选民啊都唔卵走去邀请出席你咁嘅聪明选民嚟。剩下一样嘢更加戇鳩就系聪明选民系咩咧？咁就要即系拔尖保，即系唔系拔尖保底，系一个保底计划，就系、是、要一路摸 安住晒全部民调同埋即时嘅票站通知。如果嗰个候选人系即系比较即系讲紧泛民啊，即系讲紧系公民党啊、民主党啊，嗰个叫咩？范国威嗰个组织叫咩名啊？新退党同盟系啊，新民主同盟同埋其他嘅人，即系如果系沉喺底嘅话咧，佢哋就要动员啲咁嘅卵屌出嚟投票。我屌你老尾啊！你呢个 唔系不过佢个衰咗啦，你知啦，无敌神驹玩超佢啊嘛，何志刚反到何志刚排第一啊嘛而家。 何志刚劲啊！我哋要全家投呢个司机啊！ 佢 嗱咁咧， 佢个系统都short 噶啦，佢咁样佢根本就。你即係你點樣 maneuver 嚟嗰啲選民去做咩？選民一來選民俾你聽，你二來人哋我打好似阿神區咁樣搞你，咁你就玩完啦嗰、那個成個系統係咪？ 唔係最主要就係嗰個系統咧，就可以俾人無限次登入啦，咁你可以乜都得啦，真係係咪先？你喂其實喂嗱，即係另外一樣嘢，即係我想屌我未講完啊，屌頭先，屌你老尾！即係你而家港豬咧，好多時咧，即係無啦啲咁嘅所謂叫 KOL 啊 ，Key Opinion Leader， 有同人講話咩推介投票指南啊，講緊配票呢啲咁嘅嘢，屌你老尾，即係信埋啲咁嘅嘢，或者候選人咧依賴埋啲咁嘅嘢嚟推自己入去咧，基本上咧同香港人一般嘅 mentality 係差唔撚多嘅。我屌你老尾，你做任何嘢最緊要係打好基本功啊嘛！阿簡樂夫，阿貓主席嗰啲，你做 IT 咧，好多時你啲咁嘅，即係你就做 IT 啊。好多人係做 system admin 啊 ，program 啊咁開始做噶嘛，咁你只可以睇到成個 business 係點樣運用、利用嗰個 system， 同埋即係有啲咩獲咗可以救啊嘛，係咪先？我屌你老尾啦，真係屌你老母臭閪，你班咁嘅冚家產大妖精咧，真係你我數撚到你仆街，仲有你咩泛民啊嘛，公民黨咧嘛，一味靠近你咁嘅撚屌，你老尾配票啲咁嘅嘢，同呢個叫做不苗助長啊嘛，嗱呢個分別啊，唔撚做自己嘅工作。一味以為 word of mouth 投票，我屌你老母啦！即係雖則香港人係咁撚豬噶啦，都冇撚得救噶啦 嚇。其實我覺得佢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對葉普成嗰啲個選情嘅個影響不大嘅。講真啦， 不大。 因為你係投葉普成嗰啲，你根本已經有跟開知道佢做緊啲乜嘢，根本你唔會俾佢動搖到啊嘛。即係你只係動搖到嗰啲。中间嗰啲咧，唔知点投嗰啲嘅啫。但系我相信呢啲好少，即系嗰啲唔知点投嗰啲系嗰啲都系黄丝带嚟嘅啫。嗰啲即系佢咁样搞，其实会搞死民主党啊！真的，我觉得 即系泛民滥炒。 系咯 嗰啲。其实叶普嗰啲勇等，其实系嗰班系好几 热噶啦， 系几实正嗰班，即系唔系个面红得立。你睇嗰班已经成日俾即系喂。俾人屌到快，嗰班用單已經好硬正啦，唔會咁容易俾佢哋 咁樣講 到咯。 唔係話我哋唔去做嘢，其實咧，即係我哋仍然去做嘅就話咧，就係去游說身邊嘅人咧，我哋就接受得噶啦，我哋唔使理嗰啲咩幕嗰啲打飛機言論嘅，我想高登一大把嗰啲咩，根本啲嘥氣啦，你真係你喐唔到嘅，即係。你系谂住投葉普成，佢就系会投葉普成，你唔会走咗去投咗泛民，唔会走咗投咗第啲人噶嘛，系咪？ 系啊，嗱，其实投葉普即系葉普成嗰班勇等咧，其实系好有主观性噶啦，即系唔好似泛民嗰啲真系骑墙咯，即系睇嚟摇风摆柳咯，嗰班就真系会好易。 唔系个主要佢唔系话即系忽然会去投噶嘛，即系其实你讲真，即系我认识嗰啲即系巴葉普成嗰套，你根本一路跟开，即系你系有听节目，有睇呢个时事，有睇政治嘅嘢。即系你系会知道噶嘛？你唔同嗰啲十年都唔去睇新闻，唔去睇政治嘅嘢，而突然间去投票要投票嗰啲人咧，嗰啲人咧就要靠我哋嗰啲，即系靠其他，即系靠嗰啲即系落去票站啊嗰啲人去，嗰啲人去做，即系都系嗰句啦。你做咗自己本分咪得咯，上去打飞机冇用噶。 系啊，冇错，其实跟葉寶成嗰啲勇等咧，佢一定系留意时事，一定系留意社会发展嘅。如果唔系，佢系唔会，即系唔会系啲阿婶啊嗰啲，即系唔会啲唔理事嗰啲人系会支持葉寶成，支持葉寶成咧，根本就真系佢系真系会知道个社会发生紧咩事嘅嗰啲人系。 唔系啊，唔理嗰啲咪睇选举论坛，唔系电视睇选举论坛嗰啲。 系。唔系嗰啲。喂，诶，你讲少谂啲揸车啊，冇挂住讲。 其实我而家系我啱啱过咗达令哈佛，我上紧哈佛 bridge 我翻屋企。 哇！嗰头嗰度都嗰度好犀利喎，达令哈佛嗰度咩起嗰个新 convention center 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嗰头啦。咁咧，即系其实咧，即系咁讲啦。我哋呢个节目都有两个人翻去嘅话，咁就即系趁呢个最后阶段就。 游说自己亲戚识友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好可取啦。譬如你要游说即系啲上咗年纪嘅 uncle auntie 啊、爸爸妈妈啊啲咁嘅嘢咧，就即系阿陈云博士嗰个永续基本法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咧，觉唔觉得？一个好好嘅叫做说辞啊。 唔系同埋佢本身即系佢又成根本就又有一套成，即系佢根本有一套理论同埋即系比较。 因为佢本身佢一路佢冇变过， 系冇变过，同埋佢个形象都讨好嘅，即系起码都系啲学者又斯斯文文，即系唔系嗰啲即系你即系如果你游水老人家，佢都会容易接受啲嘅。 唔系阿达嗰啲啊咩？即系好乞真要咁讲。 四眼仔都几 唔系 好啊？ 咁又唔系嘅，即系叶普成入边咧就百货应百客嘅嗱，即系你咩形象嘅人都可以 sell 到噶系嘛？我四眼你咪 sell 啲后生啲嗰啲咯，系咪？即系学生 都几靓仔啊！ 学生嗰啲年轻嗰啲你咪 sell 下四眼咯，即系系嘛？ 阿泰咪 sell 师奶同埋 系啦， 阿泰形象都好好嘅，阿泰同埋阿泰。即系我唔知道你哋呢排有冇睇住佢政治同埋阿泰啲选举论坛啊，佢表现得非常之好， 几好做得几好，佢啲讲嘢都 OK 嘅啊， 嗯， 唔系所以其实即系叶普成嗰啲五个候选人根本就系、是、你咩形象咩嘢都可以 sell 到嘅，冇话 sell 唔到噶，你睇下你个客系咩啫嘛，系咪 啊？嗱仲有啊，即系唔好唔记得，其实好多时咧，即系讲叶普成咧，忽略咗 Bonnet 同埋水妈 ，Bonnet 同水妈拉票好有帮助嘅，系啊。 有啲师奶票，女性票啊， 系啊，同埋 Bonnet 系即系佢系即系叫做系啊，即系系啊，即系叫后生建筑师咁样，又好靓女咁样，即系对港岛嘅选情。因为其实港岛你话黄维基系变色龙不捻之所谓佢系啊，但系港即系港岛区嘅选民点解叶柳第一，陈淑庄第二？嗱，呢个系根据呢个叫咩立场新闻。昨日嗰个民主王维基第三，佢哋系想要即系所谓叫佢哋掰个人，掰个成功人士，掰个即系叫社会有啲地位嘅能表啦，多过掰系冇情况噶嘛，系咪先？ 嗯， 即系港岛区就系咁捻 睇样，港岛区就系捻扮晒嘢，扮专业嗰啲系啦。 啊，落地用啊，仆街！你班捻小孩只不过系一班中环翻工嘅高级奴隶嚟啊！屌你老尾，日日去美心食20蚊嘅，你咁咧顶捻得顺？屌你老尾，唔捻系人嚟嘅，全部都系摆得出去死啊！ 真系。你睇港岛嗰啲票，嗰啲投票，嗰啲取态就知啊！唉，真系冇得救香港，香港岛啊！ 唔系所以咧，就希望咧，大家如果有后生仔听呢个节目，港岛区或者唔系后生仔咧，我唔想用，我唔想好似青年新政话踢走老屎忽咁样啦。港岛嘅听众俾后生仔俾叶普成嗰个机会，因为嗱，即系港岛嘅听众即系你话我地区歧视又好啦。即系非富则贵啊，得闲去日本扫货啊，欧洲旅行啊，住喺间太古城都千鸠几万嗰啲啦。你要保住你份身家，你要维稳，就要永续基本法，就要投叶普成啦。 咁系啊，喂，而家都好多人系马辣车边，即系抽下水，又系讲翻嗰个即系永续基本法噶啦，啲其他啲政客啊。 唔系啊，即系连阿陈云老师都要唱歌，即系跟，全部都要跟，全部都要跟。 系咯，唔系咯，好多已经即系好多都。 全部都要跟。 喂，咁 high 嘅你？ 全部都要跟，真系好 high 我觉得国师应该有希望啊，国师应该佢。 我觉得系咯，我觉得以佢即系我个人睇，我觉得佢最强，因为佢真系佢唔系话真系夹把口出嚟同人闹同拗，佢真系佢写到好多文章，即系佢系。喺学术性系可以说服到你嘅， 最大镬即系我哋系咁谂咧，我哋最惊就系香港嗰啲好猪嘅大佬选嗰啲真系选民真系，其实因为其实嗱，即系我四年前我去做选过，即系香港嗰啲选民就即系分中间游离嗰啲，其实唔系咁多嘅啫，即系唔同地区选举嗰啲咁样咧，即系香港嗰啲选民佢选开嗰啲就选嗰啲嘅，选开嗰个党就选到嗰个党，选开嗰啲点解唔系点解啲民主党千秋万世就咁解啊？即系佢做咗佢 睇开 TVB， 佢做过咩？佢唔会知啊，唔会记得佢，唔会揾翻佢做啲嗰啲人做过乜嘢噶，即系所以咧就，所以其实香港你搲一票系好辛苦好难，即系你搲到嗰票，即系嗰票系游离嘅，本身就系、是、你有啲系唔选你就系唔选你，你搲都嘥气嘅真系，系嘛？ 同埋，我觉得香港岛真系比较难啲去，即系香港其实，我觉得香港岛嘅选情会比较平静啲，因为其实你话以往嚟讲，香港有啲社会问题啲，香港岛嘅影响真系少啲，都系对新界啊、九龙嗰边嗰啲区系咯。 我唔知道你琴晚 晚有冇聽阿堂主 live 啦？琴晚堂主個 live 係好正嘅。點解咧？佢就講緊話，即係你班住喺香港島嘅人啊，即係成基本上就屈喺呢個可能叫東區啊、中環咁樣，你而家覺得個社會有問題啦、啊。你 係啦，冇錯就係、 是。睇下出面系咪真系亂鳩咁嚟啊！全世界真系屌你老味， 嗰班人可能一年都冇去過上水啊，冇去過啲地區啊。 係啦，冇啲啲死貨會唔會再被啲死貨被衝到佢置地廣場啊嘛？ 屌旺角佐敦都嫌 cheap 啦！喂，你知唔知其實我而家係阿 Tarman 出嘅 super time， 你話幾快？ 哇，幾快喎 ！Tarman 係啦， 直接嚟，直接咁好快啦，直接嚟嚇。 我係他文嚟嘅，已經你話幾快？係咯，咁就即係香港選舉仲有冇嘢補充啊？大家包姐有冇嘢補充啊？ 仲有都係講咩？呼籲下咯，即係當然唔係個個都可以翻去啦，即係專登為會亦都會專登為今次翻，咁就喺海外咁啊，打下電話翻去啲親戚度提下佢投票啦，同埋提下佢投葉寶成咯，啊，即係每個人就算唔喺個即係唔即係你咁可以間接都可以幫可以幫助嘅嚇，吹下票 係啊，即係叫拉得一票得一票，即係個問下，就嚟選舉咯喎，投邊個啊？咦，你投呢個人啊？點解？即係點解嘅？有冇睇過其他候選人政綱？你唔需要一時好 hard sell 咁樣去講嘅，你真係問下，關心下，話哦喂，其實咧，個媽平時好慘啊！喂，你不如咧，你睇下，即係譬如你嗰區嘅陳雲老師，你睇下陳雲老師份政綱啊，你都係即係唔想咁樣啫。不如你睇下，你再諗下投邊個啦。你唔需要好 hard sell 咁樣嚟令到我 hard 啲嚟咁樣嘅，你好 soft 咁同佢哋講，叫佢即係佢哋 buy 咪 buy， 唔 buy 咪 buy 咯。咁大家成年人，你唔聽嘅話，咁我都阻止唔到你㗎，係咪先？ 嗯， 係啦。喂，咁選舉仲有冇嘢要補充？ 冇乜啦， 选举就迟啲，等你哋两位翻去之后再俾啲 你哋 live 啊嘛，等你哋 啲报道，即系俾啲吓，即系紧即系现场贴住嘅报道俾我哋咯。 系啊，同埋即系如果即系大家想系啦，即系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嘅话，咁就睇下下集港珠澳我 live 啦。咁我即系我翻到去咁我。讲下我啲街站所见所闻啊，即系同大家分享下咁样啦，同埋系啦，即系呢一集咧，我谂住 share 完之后咧，我即系录完之后，我就会 post 喺 my radio 群组噶啦。咁大家如果有咩想我问，即系想我下一集有啲咩感想所讲，不妨留 comment 系啦。 喂，你加拿大嗰边有冇动员到啊？有帮手动员啦、啊？你同有联络噶嘛？你？ 加拿大嗰边冇乜人翻啊，据我所知系得一两个咯。 哦，唔系，即系几多人翻唔紧要，你动员嗰啲人去电话啊、email 啊咁样啊嘛。 有屌同我玩嗰啲，基本上都系即系呢个叫做叶普成噶啦，系啦，我仲有偈倾嗰啲，系啊。咁啊，仲有冇嘢补充？选举 冇乜咯。 冇啦，其实今次个选举个结果都睇得到香港系有咩嚟玩噶，其实真系仲可以，即系都几决定性噶啦。睇嗰、那个即系选情出嚟嗰个局势，已经都几明朗化啦。睇到香港真系仲可以挨得几耐。 唔系，其实到今时今日都你都睇到系即系都大镬噶啦。不过你即系选入去就可以将嗰、那个即系可以或者仲有少少希望可以扭转到佢。系嘛？如果你选唔到佢，真系系咁先啦，真系。 系啊，同埋即系呢个叫做你睇到阿詹奇俾选管会，阿陈浩天俾选管会，阿郭强哥俾选管会，系啦 ban 嘅话， 我哋而家简直无法无天啦，唔系都你根本就即系自己带头违反个基本法嘅，屌咁都得嘅。 咁咪有事咯，真系。 你已经系睇到下一集你话再会唔会有叶普成入到集？我系抱呢个叫做悲观态度，系啦，即系今集已经玩到你咁样咯。咁即系如果你下一次再想入嘅话，佢 ban 晒你都得噶。咁你话我要真普选，系啦，我俾个普选框架你啊，但系我用呢个叫做行政程序啊，呢、這个叫做用官僚系统嚟玩纠缠你班候选人，全部都入唔捻到集。我俾得你系，我系俾你普选啦，但系只有我话嘅候选人，所以其实系。系啊，最后一次噶啦，系啊，我哋都要打告急牌啊，所以我哋要翻香港屙屎咯。 唔系，所以最后一次，我就话，即系可能你四年后仲有选举，但系嗰个选举系而家个假嘅选举啦。而家你而家照起码都仲有，即系叫一半系叫直选啦。但系你而家就即系梁天琦都唔俾佢入嘅，唔俾佢选嘅时候，根本已经唔系一个 即系嗰半嘅普选啦，即系系咪啊？ 同埋呢个叫做乜乜捻嘢？呢、這个叫做共产党最中意嘅拉一派打一派，成功咗啦，即系令到你班友个个喺度 believe 你咁，系咪先？即系嚟赞你班友啊，成功晒啦，好惨咯，真系。咁就选举嘅嘢讲到呢度啦，好唔好啊？ 好咯，好咯，啊， 系咯， 吓、啊。你揸车啦咁样，你揸车啦，我交翻俾阿猫姐主持啊。 得，你交翻俾猫姐主持啊。 好唔好啊？ 好啦，好啦，好啦。咁就，哇，咁 你有冇你有冇仲有冇嘢？你有冇嘢想讲啊？ 我有冇嘢想讲啊？冇啊，投票啦。游说下，游说下，即系屋企人又好，亲戚又好，香港朋友又好，同埋即系 Facebook 露 share 啦。你除咗即系，如果啲有啲讲又唔听嘅话，即系正如大话讲一百次。就会变真话，你喺 Facebook 度够 post 够 share 嘅话，嗰班友即系除非 unblock， 即系 block 够你 unfriend 嘅位啫，系啊多，即系你唯有用呢一招嘅啦，系啊系啊系好卵系好卵原始好卵 primitive 啊，不过冇计啊，屌，即系够做都要做 ，all in 热普城系啦，咁就嗱，因为我揸车同埋我晏啲有啲嘢要做，咁就即系迟啲再。遲啲翻嚟再交代點解呢排冇做，將來亦都唔會成日做，咁就遲啲翻嚟咯。喂，咁多謝曬咁多位俾我今日出鏡啦。 好，OK OK， 好啦 ，thank you，OK， 拜，好，好，貓姐，我哋選舉啊，香港選舉講完講咩咧？ 哦，講完選舉啊，啱啱其實啲單都係阿二世祖佢。佢嘅提供嘅資料嚟嘅，即係近來呢排呢個都係一個政治紅人，唔知大家有冇留意？ 邊個你講？ 呢、這個 Salim 啊， 哦系啊，真系， 而家翻翻嚟澳洲先系嘛，翻翻我哋澳洲本土先， 系啦，我哋而家开始有，好啦，系啊，哇，呢、這個 Salim 真系红爆啊，我睇啊， 你有呢排有喺度啊， 佢嗰、 那 個佢嗰個 video 真係好過分喎、 啊！唔係我要強姦你老豆老母啊嘛，我明 啦嘛，佢老婆啊嘛，佢嗰、那個不過佢個老婆又係幾現實嘅喎，真係一少少風吹草動啊，即刻急急腳鬆人喎，又走得好快喎，又真係佢個老婆係嘛？即係你睇到現實得幾緊要咧，真 係唔係啊，即係我覺得咧係即係基本上你睇到阿 Salim 咧。佢俾即係自從佢嗰張咁嘅，即係你知佢之前我哋都講過㗎啦 ，Auburn 嘅市長啊，雪梨西區啊，就無法無天咁覆，即係冇攞呢個叫做封路令啊，法庭許可證咁封咗幾條路嚟拍佢個結婚 video 啊嘛。其實佢拍完嗰個 video 之後咧，即係又揭發佢逃税啊、起鹹水樓啊、賄賂呢單嘢咧。佢我諗其實即係一個正常人，如果見到我老公咁樣咧，都頂唔到壓力啦。大佬你每日都有記者啊、狗仔隊啊喺你屋企門口咁暴你喎、啊，大佬行步路都冇私隱、啊，即係正常人都頂唔到啦。同埋即係你睇到即係呢個咁嘅叫所謂 video 流出，你都知呢條友脾氣暴躁、性格啊暴戾，即係。屌你外父外母都可以話 I need to rape your father and mother， 你住線真係，即係可能佢又係喺屋企 SM 個老婆，吊住佢嚟屌都唔緊嘅真 係。喂，佢揼佢老婆都唔出奇喎，咁喺屋企。 唔係有嘅，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呢個叫新聞咧，即係講話其實阿 Salim 咧喺佢老婆屋企咧就刑事恐嚇，而家其實係有法庭監管令嘅，差佬而家保住佢㗎，係啊，因為佢想。佢走去刮個老婆啊嘛，佢老婆勾嚟佢啊嘛，跟住之後佢喺佢外家出面咪喺度即係犯膽啊！ 咁應該佢老婆有 injunction 噶啦，應該有咗禁制令噶嘛，應該有。 咁我唔知啦，但係即係呢單嘢係好好笑咯，啱啱即係 我都覺得好笑喎，真係好 dramatic 喎，都唔夠一係咪有冇一年啊？你結婚好似冇搞一年已經離婚喎嚇。 冇啊，就已經好巴閉噶結婚嗰時嗬。成條街上行行架車都幾廿萬嘅，擺到成日我就嗰台車都 有直升機又成噶嘛， 係啊， 機都有啊，即係啲噴射機都有啊， 係咯，即係唔好，真係唔好咁高調咯，真係你咁樣，除非你真係好人緣嘅，即係如果唔係你咁樣，真係嚇， 係啊，或者你好似貓金湯湖咁樣，含貓金湯湖撚咯，冇高調咯，冇撚調得你， 喂，好高調喎、啊，$5啊，大佬。 系喎， 即系当住成扎记者开晒镜头先至第$5出嚟，真系惊人影唔到，仲要慢动作，惊人影唔到啊！ 澳洲五毛党夹埋个黑烟做戏，可能之后要回水嘅料之后，喂攞翻$5嚟，哎仆街你五先啦， 影张相啦，攞翻嚟 攞翻嚟， 唉，真系。 做完啦，攞翻个乜嚟？我屌你老尾啊！你唔好以为有一代啊，真系。 唉，澳洲政坛都多呢啲搞屎啲嘢。 不过澳洲唔闷，我觉得而家澳洲个即系嗰个政坛啦，又俾佢继续啊。 诶 ，Gordon Hanson 就嚟开档噶啦，应该。Gordon Hanson 啱先讲紧今日坐边个位？ 喂，其实佢其他几多啲人噶，阿 Temple 啊 ，Labour 啲咁鬼死废，其实真系扶植咗阿 Gordon Hanson 上位嘅啫，系咪？ 即系我啲乐观其成啊。 嗯， 但系应该要有呢啲人嘅，你冇呢啲人真。 即系虽然 Pauline Hanson 就啱入到去啦，但系你有冇睇到呢个叫做嗰、那个叫乜鬼嘢啊？即系呢个中国电网终于 ban 咗，系啊 ，officially reject 咗。 我 script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咯、 啊。喂，我收线先，你继续讲。 OK。 Okay. 好啦，喂，咁我哋差唔多，喂，我哋而家差唔多够钟半场，咁就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好啦，唔该晒。Okay. 我迟啲，我快先同你讲。 OK， 好，拜。 Okay.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系咁送走咗二世祖啦，二世祖而家就风流快活啦。咁就嚟翻我哋第二节啊，讲翻啲澳洲本土嘅嘢啦。咁咁头先就讲到呢、這个澳洲嗰个纽省个电网啦，就是、中国就买唔到啦。咁就本来系嗰个中国电能定中国电力同埋长江就想收购嘅。咁咧就因为呢个国家安全理由啦，咁啊就俾我哋嘅财长啦 ，Scott Morrison 就否决咗嘅。咁但系都阻挡唔到啲人咧过嚟澳洲洗钱、哦。唔知道大家有冇最近留意一篇新闻咧报道，讲有个上海仔咧，佢26岁嘅。就我估计佢姓沈啦 ，SHEN 就嚟咗澳洲六年之后就攞咗 PR 啦，就喺度买，开始喺度买楼啦。大家有冇留意呢个新闻？ 有睇过下喺 啊，系啊， 影埋张相出嚟啊嘛， 系啦，话佢即系 影个靓样出嚟咯。 哇！戴住顶帽嗰个真系样真系真系想揼佢咁滞，跟住仲喺度揸住个电话，摆明啲钱就唔系佢赚翻嚟噶啦，但系都抵佢，佢最后都买唔成嗰间屋，就俾第二个都系中国买家买咗。咁你知唔知嗰间屋最后买咗几多钱啊 ？Eastwood 嘅四房屋， 四房应该都唔平喎，应该。讲得四间房 ，Eastwood 而家好 hit 啦，又系啲新嘅头。即系新嘅华埠嚟噶，真系又系。 佢学区房嘛，啲即系嗰啲学区房啊，你记得。 我知道。喂，我又谂啊 ，Issue 咧，喂，迟咗又系将嗰班韩国人赶走噶啦。 Issue 冇咗韩国人好耐啦， 冇咗咩？ 晒落 Sheffield 啦。 吓，以前咪嗰条铁轨分开两边噶嘛，冇而家冇埋，冇晒噶啦。我就谂到已经。啲中文系咁站入去，啲韩国人仲边有订期啊？嗰度真系。 哇！咁讲翻头先间屋啦，就卖啲嗰买1.835个 million 澳纸嘅，系啦。咁头先你讲起Eastwood 啦，其实咧我有个旧同事咧鬼佬嚟噶，佢住 Eastwood 住咗30几40年噶啦，跟住旧年咧都顶唔顺咧搬走咗，跟住我问佢点解你搬啊？跟住我其实之前节目都有讲过，就系、是、因为佢见到啲铺头以前全部鬼佬嚟噶嘛，即系。俾啲唐人一间一间咁买咧，连最后嗰间都俾唐人买埋啦，跟住佢就顶唔顺。 其实 Eastwood 必然会成为另一个 Hatchford 或者即系净系 copycat， 净一模一样。你行咗 Eastwood， 你觉得你同去咗 Hatchford 一样噶咋？即系一定系咁，一定系呢个结果啦。 是咪殖民啊？其实 系啊。 系啊，咁咧讲翻 auction 啦，头先讲紧买楼啦，咁咧其实咧嗰、那个报道咧，除咗去 Eastwood 之外咧，仲去咗雪梨嘅其他区咧，就去即系做一个 research， 就派啲人去即系睇下啲 auction 系究竟买嘅屋嗰啲人系咩人咧，即系个样啊，同埋个身份啊，即系可能买咗之后佢访问啦，咁结果发现咧喺北区咧大部分咧嘅屋咧都系即系佢哋做咗1、2、3、4、5、6，总共系去咗。七个区去做呢个 research 嘅上个礼拜，就结果咧有发现有六个，起码有六个 auction 咧就系、是、俾中国买家买咗嘅，得一个咧唔系中国人，仲要系一个东欧人。你话呢、這个，你话呢啲钱使过嚟系咪好严重？ 咁啲我哋啲真系即系土生土长嗰啲本地买家去晒边咧？咁啊？ 啊，根本你都买唔起，因为而家 啲唔系啊，即系做新道长啲买唔起啊。 系啊，你份人工根本就唔够，连做个贷款都唔够，人哋都唔使贷款，一个电话就爸爸咁就有钱啦。好似呢个姓沈呢个僆仔大剧舞嗰个僆仔咁，系啦。 因为佢哋要买嗰、那个即系吸收嗰、那个嗰、那个个房地产，根本唔系用唔系利用本地嘅经济生产，喺外地嘅经济生产嚟，所以喺就嗰度咧系脱节嘅，同本地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那个生产嚟，即系。 根本就同呢度脱节啦。咁其实政府唔知点解啦，唔学温哥华，唔学其他即系譬如 London 啊嗰啲，其实佢哋都即系比较有控制啲，同埋佢哋比较即系嗰个分配比较好啲嘅。即系你唔会话穷，即系伦敦其实都好多人都住唔到 city 噶嘛，但起码佢哋个铁路嗰啲系统几好噶嘛，咁佢哋都可以住远啲噶嘛。但系你澳洲你即系雪梨呢度，你系冇可能住太远。因为嗰啲火车系统实在太差， 同埋啲譬如道路基建真系冇发展喎，点解澳洲真系冇发展喎？你睇你起咗啲咩新路，或者有啲咩有即系有啲咩道路上嘅配套系有进步咗咧？近呢十年八年系冇，只有系恶化。 West Connect 咯 ，West Connect 系啦，俾钱。 我觉得啲大白象嚟嘅，即系其实都唔当做几大。其实最简单，佢起啲可以日本嗰啲快啲嘅火车就仲好。其实日本啲人系唔会住喺市中心噶，即系好多住喺好远嘅，系 嗯， 啊，咁系啦。讲起呢、這个海外人啦，咁好似猫主席，你都有啲嘢想可以讲下，关于呢排系咪你有啲？见到有啲 case 咧，系关于啲海外嗰啲人嘅。 系咯，我就发觉嗱，点解我哋成日话喂，嚟到澳洲真系有金汁咩？点解啲人个即系，总之正道好咩手法都嚟到就个都唔走喎，嗱先，即系讲都唔走。咁点解咧？咁然后发觉其实我哋澳洲真系几人道主义，同埋几即系几大爱嘅，真系几公平，即系好多人喺第啲国家真系冇呢个待遇嘅，甚至你系譬如好似话最近我就接触过一啲即系啲黑民啦，所谓啲非法居留嘅人士，因为我就即系协助佢哋做一啲即系法律上嘅程序上诉啊之类咁嘅嘢啦，咁我就开始接触到我哋国家系点样去即系去处理呢啲咁嘅人士嘅，咁就发觉。非常講人道，同埋係好公義、好公平。咁嗱，有一樣嘢其實我就有少少即係幾尷尬啊，即係有少少矛盾，就覺得我就好即係好叫 proud， 好驕傲。然後我哋國家係真係咁講人權，係咁講道理，係咁文明、咁先進去處理一啲，譬如話甚至有啲人我哋認為佢犯咗法或者係嚇做錯事嘅，但係我哋國家係咁有人道喎，真係呢啲西方國家真係咁公義、咁公正喎，即係俾足佢權利，俾足佢所有應得嘅嘢喎。咁又另一邊諗下，咦？既然係咁，啲人就完全係利用曬我哋呢一個呢種，即係呢種大愛咯。咁好多人我真係唔走嘅喎，同你講，即係講人權啊嗰啲，咁你係唔可以數佢走咁樣走喎。咁我最近我就做過咧，即係呢啲咁嘅。个案啦，咁就开始接触到嗱，有个叫拘留中心，咁我就以前就即系有去探访嗰啲拘留中心啊，去探访嗰啲朋友。咁我以前嚟讲咧，对即系喺澳洲嚟讲有个好出名嘅维拉活啦、拘留活啦。咁以前我一般嚟讲就比较神秘，觉得诶，梗系啲人犯咗事啊，真系咁啊拉晒入去啦，咁啊嗰个错过咗即系都半监牢形式噶啦，即系好冇自由啊，困住晒啊，即系好多限制咁。咁直至最近，因為即係某啲案件，我入去接觸過之後，入去探訪過啦，經常去探訪，咁發覺之後，咦，唔係喎，度假中心咁喎，點解我得點解我又唔走咧？ 你係咪去錯地方去咗烏 地 沙？ 啊！我去完之後，我直情我話：喂，可唔可以俾個禮拜我俾20蚊入嚟度假，分萬都唔得。即係個環境非常即係，首先我入去睇到咧，佢係好即係企理啦。好乾淨啦，同埋有好多即係日用品啦，譬如咖啡、奶茶嗰啲係任飲㗎喎，係即係任咗面飲㗎喎。 咁嗰個喺屋企喎，可唔可以入去？ 係啊，咁同埋個環境唔錯，咁即係有燒烤爐啊，有曬啲健身活動啊，有 gym 啊，有即係有羽毛球打咁樣喎。咁我就話啊，好好喎。系啊，咁嗰啲人， 我哋装 gym 都要俾钱啦，佢哋又唔俾钱。 系啊，系啊，我以为咗即嗱，好似咗乌鸡沙度嗰啲嗰啲嗰啲夏令营嘅咯。咁跟住我就话， 問下佢，哇唔錯喎，佢話呢度唔錯，入邊仲唔錯啊，你入唔到去啫。咁咁同我講啦，咁同埋佢哋即係個人住啲屋都非常之好，我就諗啊，唔怪之啲人，你即係你出邊啲人即係已經匿入邊都唔肯出嚟啊，走走咗入去都唔肯出嚟咁樣，因為佢住個環境又好人道，好廣，好非常之好，每個人咧有自己一間屋，嗰啲屋都有翻咁上下嘅面積嘅，咁有自己嘅洗手間啊，咁好舒服噶。咁以前我啲錯過就係諗住張牀隔離就個馬桶啊，咁而唔係嘅，佢真係有沖涼房，有自己即係好企理啊咁咯，好似啲即係靚過啲 motel 添啊，咁樣咯，咁真係咁講咯。咁甚至有啲 垃圾嗰啲屋啊，咪仲衰佢。 系啊， 即 系 嗰啲攞福利嗰啲垃圾住嗰啲屋咪 系啊，系啊，唔使俾钱添咁样咯。咁啊，同埋就都同埋你如果有人探你话，你可以食任何嘢都得嘅，即系你带咩入去俾食都得嘅，即系 但 系 可以食。咁而家人带炸弹咁点啊？ 咁佢會睇你食嘛，即係你帶鮑魚啊，帶龍蝦都得，即係你如果有人帶俾你嘅話咁樣咯。咁同埋佢哋都好，除咗即係運作入邊之外，就其他好大自由，即係有免費上網啦，即係有電腦俾你上網啦，咁啊亦都有電視睇啊咁樣，即係有啲康樂設施咁樣俾你啦。咁啊亦都公眾地方，大家俾你自己入邊講，即係大家喺度喺入邊溝通啊，咁咁啊。好多人入面交朋友添喎，好多話我喺入面識到男朋友，一啲識到女朋友咁，即係話出咗去都唔肯走喎。哎呀，我要等埋男朋友先走，等埋女朋友先走咁樣喎。即係都即係同我之前嘅錯覺完全唔同啦。咁啊，亦都好講人道啦。譬如話有啲人入咗去即係好似臨個臨門俾人拉咗咁啦，跟住我話哎呀，我冇衫啊，我要買啲新衫。咁佢嗰個機構中心佢要提供新衫俾我，或者我買眼鏡舊咗，我想配眼鏡，佢又會配過。但其實嚟講咧，佢係將來係會有機會，即係澳洲政府係會將對啲人咧係會開張單啊，可能會即係要求付款嘅。咁但係啲人佢走嗰時候，我覺得我冇錢啦，係唔需要俾噶，係冇得俾。 嚇，使俾錢噶？ 咁我哋 话我哋 买单，系咯。咁有咁唔系所谓唔使俾嘅，即系话佢走可以佢唔俾嘅。但系将来如果佢有机会话想翻嚟澳洲嘅话咧，咁如果查到记录喺澳洲，我就有欠呢啲债，欠啲钱嘅话，系要求佢俾咗先，先至再可以翻嚟澳洲咯。咁但系啲已经走咗，已经系唔会噶咯。咁于是嗰、那個我啲即係我啲人客咁入去嗰陣時就又攞新嘅鞋啊，攞新眼鏡啊咁樣咯，新毛巾啊咁樣咯，即係要求攞呢啲咯。咁當然你走嗰時佢會同你開單啦。咁但係如果你證明你係冇錢喺度嘅，咁由我哋啲納税人去埋單咯，咁樣咯。咁我諗啊，即係其實我覺得我哋國家驕傲定唔驕傲啊？即係咁樣好似我哋真係。唔係我哋納税人啲，所以點解有啲人會嘈話要唔歡迎咁多啲難民啊，唔歡迎咁多人嚟？真 有啲阿婆阿伯啲生活都冇佢哋咁好喎、 啊。係啊係啊，咁、啊、有啲佢哋譬如有啲懂法律或者有啲即係有人幫助咁，或者啲我見有啲拖到成年幾兩年添。喂，其實啱曬啲宅男宅女喎，反正你冇乜所謂㗎，你屋企喺出面又冇自由冇問題喎。其實最緊要有間房俾擺部電腦得㗎喎。咁其實啲宅男宅男嗰啲所謂啲宅男宅女咧。是非常之適合嗰個維拉嘅生命，非常之適合佢哋喎。咁啊， 或者嗰啲懶人都啱喎，其實。 係啊，喂，仲有聽埋有啲趣聞添，入邊有張趣聞就係正如我咧，嗱，譬如有啲有啲非法嘅黑人去做咧，譬如有啲從事即係啲妓女行業啊，或者性行業啊，咁可能就俾人捉到啊，咁要遞解出境咁樣啦。咁喺遞解入邊，可能佢又上訴啊、拖啊咁啊，拖兩三年啦。喂。我仲聽聞趣聞到咧，有啲即係嗰啲妓女諗住都係走噶咯，喺入邊做埋生意啊！因為其實佢入邊有好大自由，係啊，因為佢有公眾地方俾你活動噶嘛，譬如有啲私人空間啊，啲房間啊，啲即係有啲公眾嘅更衣室啊，嗰啲殘次之類咁。咁聽講話咧，即係聽聞啦，我去探嗰時聽人哋講，聽話邊嗰啲懷念都係衰咗，懷念都係遲早都係趕走咯。咁懷念佢過嚟都係做呢行噶咯。咁入邊嚟講有生意做埋添 啊！ 唔係佢，因為佢自動轉，佢可以用轉賬啊嘛。佢未即係喺户口度轉賬，譬如我啲個銀行户口，你個銀行户口，咁佢哋可以用嗰邊可以用電腦用網噶嘛嚇？ 咁而家你咪，譬如你户口就有几十蚊嘅，咁我睇住你过咗俾我，咁咪可以提供服务咯。即系我听到真系有咁嘅情，真系咁嘅情况咯。即系听日 B B 人讲翻出嚟，咁样我都吓、啊，真系奇闻呢样嘢。因为佢系，因为佢哋嗰啲人系唔系罪犯嚟噶嘛？佢哋其实佢哋因为佢哋呢啲人嘅国家觉得我将你哋搵咗入边。即系剥削咗你嘅自由嚟讲咧，就已经好大惩罚噶啦。咁喺入边嚟讲咧，就好大自由嘅，即系佢哋自己做乜嘢，自己交友，即系话所谓交友啊、结社啊，冇问题啊。变佢哋自己即系点玩啊，做乜做乜，即系唔会妨碍佢哋嘅，即系总之冇冇力听啦。佢哋系唔会妨碍佢大家倾偈啊、联谊啊啲嘢噶，同埋啲比上家里边有打波咁样啦。咁同埋嚟讲咧，我哋系佢入边啲人系每个礼拜有25蚊俾佢哋嘅。咁25蚊俾佢哋嚟做咩咧？然后因为变啊，譬如佢会有便利店嘅，咁可以可唔可以买烟嘅？食烟都得噶，买烟啊，买汽水、买嘢都得嘅。 咁唔怪之 俾 佢哋鸡啦， 即系俾系啦，俾佢哋可以买嘅，即系俾佢哋买嘢。咁亦都好自由嘅，因为佢哋嗰度咧系冇售货员嘅，即系嗰啲佢有间好似七仔咁嘅形式咧。譬如啲人入边我想买罐汽水饮，想买个牌朱古力食，咁佢哋可以买，咪揸张卡嚟买。咁但系冇人嚟去，咁你攞咗就走都可以。真系讲自 动， 唔系好似我哋而家我哋去超市咪有得自动去嘟嘟嘟嗰啲嘅，唔系咁就系咁样咯。 即系 你 吹唔上 啊？吹唔上，咁咪我哋又我哋啲纳税人埋单咯。 系咁， 啲人 咁想难民咯，我真系。 吓系啊！真系，其实佢真系纯粹系攞晒。即系佢常常系继续攞晒我哋啲利益，咁啲利益就系我哋去俾咯，即系佢等我哋卖咯，咁样啊，可以，因为讲人道啊嘛，啊佢冇咗对鞋，我就系要，如果喺人道嚟讲，佢系犯咗移民法啫嘛，佢冇犯罪啊嘛，咁佢基本人权嚟噶嘛，佢对鞋烂咗唔行得或者唔好，只眼镜唔啱唔配，我哋基本人权系要俾翻佢哋噶，即系要提供俾佢噶嘛，咁咪我哋个吓西方嗰种伟大咯。 真系好伟大喎！我哋啲钱嚟俾佢哋。 咁你睇德国咪系咯？邀请人嗰啲人去到都话：哦，我哋系邀请过嚟，所以我哋唔做嘢嘅，我哋唔应该做嘢咯。咁系吓，咁就系呢、這个，即系最近就系个经验，就令我对呢、這个即系嗰啲所谓啲拘留中心啊，同埋嗰即系好大改观咯。即系以前又有少少负面嗰种嗰种睇法。咁佢话：哇，原来唔系嘅，咁正嘅，原来系即系除咗 嗰啲，但系点解嗰啲工党仲喺度讲话运啲 refugee 嗰啲好唔人道又成嘅？ 哦，系咪另外一类啊？系咪好似嗰啲即系我接触呢个就我就觉得非常之即系非常之好嘅环境，同埋我觉得系国家有时滥用咗少少福利咯，即系俾系滥用咗俾人哋即系误用咗咯。咁你谂下呢啲嘢系咪全我哋自己纳税人去埋单咯？咁其实嗱，同埋你讲咧，有啲即系我工作情形上咧，亦都有啲片面就发觉，因为好多人咧，譬如即系一入去之前咧，佢哋本身有钱噶，其实佢哋系实即系我哋个理论其实嚟讲咧，佢哋系应该系自己负责翻嗰个使费嘅。譬如话佢喺入边使咗几多钱，咁嚟讲咧，我哋。澳洲政府系应该向佢收翻个费，俾佢住咗三个月，总共使咗几多次，使咗3000几蚊、2000几蚊咁样啦。啊，讲你就张机票1000几蚊咁啦。咁照计嚟讲咧，系要向佢，当然会出张单同佢收翻噶。咁但系佢证明佢户口冇钱嘅话咧，咁冇办法，都要赶佢走。咁啊，嗰啲费用咪我哋俾咯。咁所以佢哋有啲人咧，佢哋自己即系有即系醒目嗰啲咧，佢一俾人捉咧，佢就即刻將啲户口全部轉去另外嗰度。譬如話我你俾人拉咗，冇錯，即係當你咧，你咧你就即刻將啲户口轉曬，將啲錢轉曬我度。咁睇你户口冇曬錢，你個户口冇錢，咁到時追你還錢都冇，咁你哋俾佢睇我，我冇錢咯。 咁個 friend 攞咗啲錢俾翻你，咁你都冇喎。 咁都係冇噶，咁都係噶，係噶，即係你信得過咯。咁跟住你出翻嚟，或者你翻嚟，我咪俾翻你咯。即係變咗係冇政府冇。冇得同我收嗱，咁你话就算我话你收唔到，就算俾个 friend 食咗都好，但系都系我哋澳洲人本地，我哋澳洲嘅损失嚟噶嘛，都系我哋付咗条债啊嘛，系咪？ 系咯，都系我哋埋单真系。 咪用我哋埋单咯，用我哋埋单吓，所以就系咯，所以就有时即系谂到有少少矛盾啦，自己做呢样嘢，即系有少少觉得嗱，譬如话喺帮佢哋攞个。个福利咁啊，梗系争取到啦。譬如梗系讲人权嘅，有咩人权，有乜嘢乜嘢。咁其实我当佢争取福利嘅时候，其实系剥削紧我哋自己本土嘅福利嘅，系咪？ 系啊，同埋点解帮？点解 佢哋嘅？ 我就不明點解唔幫啲本地人爭取先呢，即係其實好多阿婆伯都好慘，即係好多左教，即係你我講真，我覺得香港選舉都好，有啲人都會講下啲阿婆伯嗰啲咁嘅嘢，但係呢度選舉你有冇發覺係冇人講關心啲 local 啊，冇人講啲阿婆伯有幾慘咁樣嘅。 係咯，如果你話嗰啲咁嘅環境，你話可以俾翻本地人住咧？啊，唔得。 係啊，因為我真係親身經歷過，你都知呢排好凍噶嘛，咁我而家喺貴老區噶嘛，我見到有啲阿婆咧，佢咧好慘嘅，即係佢一世咧鬼佬鬼婆嚟嘅，捱咗間屋翻嚟啦，跟住而家到老咗啦，因為佢哋都唔係做啲好高級嘅嘢嘅，咁而家有病啦，想即係我問佢哋點解你冬天，即係佢哋好凍，佢話冬天，佢話冬天都唔開暖爐啊，佢話佢哋冇錢交電費。 係啊，電費好貴，而家澳洲啲電費好貴啦，即係所有其實我哋啲 utility 啊，即係。日常所用嗰啲資源係好貴嘅， 我意思真係覺得啲阿婆伯都好慘，好多阿婆伯咧，其實好多失去靠份 pension 嘅政府咧，根本連基本嘅開支都搞唔掂啊，好多係啊，我而家少啊，係啊， 係啊，佢數住㗎啦，真係數使咗一蚊就一蚊，真係係咁多就咁多，佢哋同埋佢哋即係。是啊，真的很可怜，我只是看见。 冬天我觉得他们很惨，即是呢冬天你冻想买多件衫穿，他们又没钱。想开暖炉呢又怕晒电。咁同想冬天想吃多啲嘢又没钱买嘢食。 是啊。所以我哋即是我哋所谓即是我哋啲带有啲即是叫做本土主义，其实讲好听点叫爱国主义。外國主義，所以我哋國家成日係會睇到呢啲係會有心傷，即係點解？即係等於慷他人之慨，即係對點解啲外來人就咁慷慨？因為我哋即係要喺國際啊有個形象好，咁但係我哋自己本土啲人咧，係咪？點解我哋自己要我哋自己本土 suffer 咧？ 係啊，點解同埋好多 regional 嗰啲僆仔都冇嘢做，點解冇人幫咧？係咪先？ 係啊。 好惨，我见到有啲人真系 Facebook 度 po 晒牌话 I want a job 咁，好多而家多咗好多啊！ 因为拣啊嘛，因为即系你有你嗱，你啲 migrant 多咗嘅话咧，咁咪自然系会黑工系会多咗啦。咁黑工佢哋真系人工系低好多噶嘛。咁对雇主嚟讲，佢系睇嗰个利益噶嘛，即系佢会睇个人嘅，即系大过呢个整个社会嘅利益噶嘛。其实你唔讲话啲普通啲细嘅公司啊，普通间酒楼啊或者餐厅嗰啲，佢点会谂到国家大义呢样嘢喺头噶，系咪先啦？系咪唔佢都唔会谂呢样系啦？系你知得我，总之我悭得几多人工，我赚得几多钱就几多钱咁。你唔好讲话呢啲咁嘅小即系小企业啦，或者即系甚至大企业都系啦。你讲到银行啊，大机构都系啦，佢哋都系以利字当头，都系以嗰个 revenue， 即系点样做个 revenue 啫？ 应该呢啲系要政府去监控，你普通人系搞佢唔掂。即系我觉得，即系澳洲两大党都系即系点讲啊，靠拢嗰啲大财团、大商人，你根本就冇得搞嘅。所以即系我都希望下一届多啲 Pauline Hanson 出嚟。 系啊，好啊，搬到好似即系因为你其实算你所谓嗱，我都做到好大公司，大公司佢哋其实做嗰样就系要有一个即系revenue 最紧要，佢哋所以要分开好多就由 cost center 又即系revenue center 咁样啦，嗰个永远个 revenue center 最大噶嘛，咁样佢哋一定 cut cost 好多时就系好，我而家已经好多大公司已经喺cut 咗嗰个喺投资。去 train 一啲 staff 嗰度咯，咁呢样嚟讲，本地嚟讲，其实我哋本地嚟讲，有好多工种咧，系嗰个系个 training 嗰度系减弱咗，同埋即系已经唔会 消失 啦，系啦，嗰个技术会消失咯。咁好多时就谂啊，我与其训练一个本地人，不如喺第度请我仲平嘅人过嚟得咯，仲平啊嘛。 四五七平啲， 四五七平啲啊嘛，平啲啊嘛，同埋起碼佢即刻過嚟啊嘛，平咯，唔使我去訓練一啲人啊嘛。咁長遠嚟講，我哋本身譬如話本地我哋人，咁咪喺技術上咪會即係 所以佢而家低咗咧。所以啲人咪嘈政府刪 TAFE 咧，有啲科目咧，寧願請四五七都唔呢度開嘛。 係咯，係咯。咁你變咗嚟講嗱，你變咗我哋嘅技術就流失。咁點解嚟講就依賴咗嗰啲人喎？再以後就即係依賴咗要靠啲外來人士咁樣。咁但係我哋上一次佢嘅人工又會比本地人低少少咯。咁啊，即係整嚟講就將個。 喂，問題唔係就人工低嘅問題，而係佢哋嘅水平未必達標㗎。你知唔知嗰啲好流四五七咧，係唔使通過嗰啲資歷審查㗎，好多行業都。 所以咁啊公平啦。其實我覺得咁，我即係覺得政府係咁樣對本地人係絕對唔公平㗎。 你香你而家本地人嚟講，你話你我沖杯咖啡都要攞 qualification， 即係其實澳洲喺對 qualification 係非常之嚴格，一直以來都係你話想沖杯咖啡，我要攞個咩咩 RC 咩咩酒精咩咩牌噶嘛，要學過沖咖啡，你話識咁沖咖啡先得。即係其實澳洲不嬲嚟講咧，你做電工又要攞 qualification， 你話我貨裝台貨都要攞個嗰啲 forklift 啊，即係你要攞我好多類噶，我夜晚做看更啫。都唔得，然後有嗰啲 security 乜乜 license 乜乜嘢，好即係好多嘢排。我湊細路仔啊，我同細路仔換下尿片都唔得，又要咩 child 嗰啲 certificate， 即係好多認證嘅。你哋本地人苛刻到咁樣，但係點解外來人點解可以即係 嚟到有成 功？招門大家係啦，冇煙雞籠招門大家咁樣，咁你哋本地人幾咁唔公平咧？係咪啊？ 哇，係啊，但係都冇，我真係唔知點解冇乜政黨會出聲。其實你講話 Pauline 都係主要對針對大議題嘅，但係點解好似冇乜人即係有啲本土真再即係再激進啲嘅？我真係唔明 白。係啊，其實根本 夠激進係啊。 係啊，你譬如講個社會公平真係有啲好唔公平嘅，你講。 即係同埋點解啲人淨係 target 嗰啲 Muslim 嗰啲，但係我唔明點解佢唔即係 I mean 調轉從 negative 轉 positive， 點解唔去 support 啲 local 咧？ 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大家好从一个 negative， 是不是因为如果你 negative 的话就容易啲争取人你的即是的attention 咁样，是 有时我哋唔即係我出现而家成我哋係成同啲回教啦，以前即係好即係而家有好多 noise 啊，好多即係好多嘢係都係同啲讲啲 Muslim 点样点样，我哋即係点样唔鍾意咁鍾意。喂，其实我哋可以唔需要理呢班人，即係唔需要花太多嘅 effort 去理呢班人。 咁 咪 始终 係啦，去 effort 去帮一班我哋而家需要緊嘅本地人就够啦。即係我哋呢班人我哋可以唔需要理佢，即係唔需要花太多精力，而将啲多啲精力去扶持我哋呢一班本地。既然我哋話本土派，我哋又唔即係本地又唔中意咁多我哋，咁我哋除咗喺去多多聲氣講啲嗰啲migrants 啊，啲回教人啊咁嘅人咁點唔妥事啦？喂，其實我哋對我哋啲本土人，我哋都好唔妥嘅啫。其實我哋都好對你哋都好忽略咗嘅喎。其實我應該係做翻呢啲比較係正經同埋實在一啲嘅咯。嗱，好似所以咪我成日好似你話我哋有個黨叫 Party of Freedom 咯，我覺得就有少少離題咗，即係佢係冇去真係喺本地民生真係扶翻起我哋有需要嘅人咯，係咪？我哋本地有好多嘢係真係需要真正去正面去做嘅， 係 需要好實在做。 啲 政黨都 係 咯，而家係咯， 係啊 ，Party for Freedom 咁咯。點解佢 focus 喺嗰個 Muslim？ 其實點解係咯？學你話齋，唔調翻轉你 focus 多啲睇翻而家本地有啲咩問題？譬如好多人冇嘢做啊，啲老人家冇錢啊，嗰啲點解？係 啊，冇錯啦，即係比做啲比較墮入一啲嘅啦，係嘛？即係墮入一啲嘅。 同埋吸毒好犀利啊！而家 Medicare 話有啲癌症病人咧，唔再資助某啲藥物俾佢哋醫病啊。 贵嘛，或者又贵啊，系咯，咁 大 部分 人 知 喎，即系大部分人都唔会睇啲嘢嘅， 系啊，即系 澳洲太懒咧。 再总之又系讲嗰句咯，我哋叫做点咯，即系唔吉到肉唔知痛咯，真系。 但系一吉到肉咯，真系搞到你嘅咯。 系啊系啊，搞到其实都 减晒系。 OK。 咁係啦，睇下第日唔知阿Nick佢哋下一輪有咩搞，唔知點解佢哋之前都好多會唔會再去 auction 嗰啲，唔知道。 知啦，我都唔知啊，都佢哋都係注意喺嗰個咩囉，嗰個喺對嗰啲回教囉，嗰啲好似佢哋好似專注喺回教嗰個嗰個議題上面， 即係轉咗喺嗰度，轉咗喺 係啊！暫時佢哋係專注咗喺嗰個方向嗰度。 喂，其實而家 auction 好嚴重喎，你快啲通知佢哋要留意一下喎，而家。 係啊，佢一排咧就係佢一排啦，都冇用啊！我哋個牌唔夠佢哋張銀紙大啊！ 都好人， 哇！佢哋啲銀紙大埋幾大張啊？我哋啲牌邊夠大啊嘛？系嘛，系咯，咪希望啦，希望嗱，希望真系咁多政党啦，而家嚟讲啦，大家好多政党就今次选举好多政党都默默苦咁咯，希望真系大家同定思同谂下，究竟我哋有能喺即系政治上点样帮翻我哋澳洲咯，即系而家其实澳洲我哋都系，我觉得系堕落紧， 即係以前咪好好好驕傲，我哋澳洲好好，咁大家發覺成仲話槍話，誒、廣州好好㗎，退休又好好咁好，咁而家發覺都唔係㗎咯，已經開始嚟㗎咯，都唔敢去太嚇，唔敢太過去吹捧澳洲本身喎，而家。 系啦，咁或者今集咧就到呢度为止啦。咁多谢大家收听呢集嘅港珠澳嘅节目嘅。 系啊，多谢大家啊。 好。